停作供，酌量减刑至到监禁17年半。北角春秧街一座唐楼发生火警，四个人送院，其中一男一女昏迷，另外一对男女清醒，全部送往东区医院治理。事发在早上11点左右，唐楼一个单位窗边冒出火舌和大量浓烟，消防员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扑救，十几人需要疏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030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79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6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蚊，跌4.6；盈富基金28.25元，跌2毫。美团点评106.1，跌4.3；阿里巴巴209.8，跌2.8；小米集团11.06元，升6仙；友邦保险83.65元，跌1.65元；中国平安92.55元，跌1.05元；建设银行6.55元，跌6仙；中国银行3.23元，跌5仙；港交所266.2元，跌3.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8，英镑10.213，瑞士法郎8.015，澳元5.348，加元5.99，新西兰元5.17，欧元8.6734。每百日元兑港元7.1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8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跌370点。港金现价报14,79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90.68美元，卖出1,5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现时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龙尾去到启福道嘅油站对开。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有意外，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油站。咁另外反方向去观塘咧，而家都系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啦。咁之后提提大家咧，喺大埔公路沙田段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的慢线是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赛马会体艺中学。另外在北角的春秧街，因为火警，现在春秧街的全线仍然都是封闭，电车是不停春秧街和北角总站。而在葵涌的葵福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的中快线继续是封闭的，沿住葵福路去荃湾的车辆现在只能够使用慢线左转入去永基路，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葵盛游泳池。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跟住由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荧幕上陪审员多数是配角，但现实上就是重要角色。 例如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有没有罪，就是由陪审团决定的。 做陪审员是公民责任， 任何雇主因此扣减员工薪酬福利、要求加班、威胁或者终止雇用员工，即属违法。 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个月。 支持陪审员制度，为司法公正出力。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小白白元浩，一对值得欣赏的乐队或者组合是同社会脉搏环环相扣。 我是普通话台的敏仪，一对值得欣赏的乐队或者组合，我觉得是完整性咯。 创作的旋律具有领导乐坛的气势。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请你有两位嘉宾啦，系啦，有报志良 ，Hello， 同埋梁柏坚啊， 喂，系， 喂，你好啊，早唔早啊？今日算系 都几早嘅，未天黑都 算唔算稀客嚟噶？ 佢算啦，我系第一次请佢上呢个节目噶， 系咩？佢系啊，咩上你咩上过嚟？ 我记到错晒噶啦，其实已经。 冇信佢， 呢度真系港台啊嘛，系嘛？ 系啊，好似系，但我上次 check 嘅时候都好似系嘅咁样。喂，嗱，你哋两个咧就系、是、之前已跟埋呢一首啦，有两首歌合作啦，最新就系、是、系啦，即系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啦，同埋上次 All Back 啦，系啦。我想问点样促成你哋两位之间音乐上面嘅合作咧？其实 嗰次啊，有个朋友结婚嘅， 系 咁结婚就都系会。傾下偈飲下嘢，無啦啦佢話想做歌，嚟咯，跟住就係咁，好好簡單嘅呢啲，跟住就 佢係好易化為嘅。總之飲緊酒嗰陣時候嚟啦，咁就係噶啦。 即係如果唔係飲緊酒嘅時候咧，你有冇試過呢啲對話？ 其實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直頭冇見面嘅， 係 我就咁掟俾佢，直接掟俾佢嘅啫。 O、okay、K， 好似個冇見面嗰排， 冇見面嘅， 見面嗰排，收尾即係就咁掟俾佢，因為我就依稀記得。佢有講過話，喂，有冇啲 chill 啊、funky 少少啊嘅嘢寫下？咁、我就記咗喺心裏面。 係 嗰時都仲未做呢隻歌嘅， 係 即係未同阿 Jason， 即係 Dusty Bottle Jason 未同佢做。咁、係做完之後，我真係諗唔到有啲咩可以寫，因為即係度個 melody 嗰陣時，度呢隻歌我同佢一齊寫啦，即係我寫 melody 啦，佢就整個 loop 啦，就。Staying alive 就假音嘢嘅，全成只歌都假音嘢，你听到好多。其实嗰时完全冇谂中文词 嘅。 咁通常巧口撑手嘅嘢，我梗系交俾梁大师去 搞。冇嘢嘅抌过嚟，我都系谂下谂下就唔知点样。我都问翻你，你得唔得先？即系嗰啲巧系啊，通常有。 唔系啊，系啊，你都好似都抡咗一排，抡咗一排，抡咗一排嘅。咁然后佢就话写威士忌，哇！ Yeah.因為我不嬲都留意開佢係有飲開噶嘛， 全行都 係啦，全行都知。咁我梗係好高興啦！你將你自己最喜愛嗰種飲品，即係擺喺我隻歌裏面，我梗係好開心啦，絕對冇問題啦。 其實係啊，其實因為呢條橋我待咗10年啊，超過。 吓， 系啊！ 你一路都冇遇到一首歌啱填啊，系 冇啦。咁有啲歌手又未必中意唱饮酒嘅咁 topic wise 又可能会又要解开咗啦。咁有啲就首歌唔啱咯，个 feel 又唔啱。同埋嗰时我未学识咁多呢啲知识嘅， 系哦。 我系其实2004年第一次接触呢本书就系《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村上春树佢就系去咗苏格兰，跟住写咗篇游记咁样。咁跟住我入行填詞，我覺得呢個 topic 冇人寫過，幾得意喎。咁即 深度嘅品嚐威士忌嘅一首歌，跟住就係冇啦，一路都冇啦。咁坊間有其他嗰啲咩咁紅酒都有葡萄成熟時啦，卡拿有大吟釀啦， 啊 仲未有威士忌出現嘅，跟住佢一抌完只歌，跟住聽一聽，嗰陣應該都係少少醉嘅， 係咪喺海灘啊嗰時？ 應該係。跟住，因為你嗰只就係好舒服啊， 超 啊， 超噶嘛。 跟住自己揼下手，跟住就好似，跟住我又諗起你去講呢個故仔得唔得咧？威士忌咁就好似一個嗱，之前就咖啡，而家成熟男士，咁就一個用成熟男士嘅方法去品嚐一啲酒，唔係再劈噶啦，唔係再杯杯清噶啦。 呢個係我都 即係個 image， 我就係諗到呢樣嘢咯。即係佢攞住支聞香杯喺度索下，跟住喺度嗒下，同啲其他成熟嘅男士喺度交流呢啲，咁就係嗰個畫面嚟嘅。 但十年前你已經係有呢一個畫面，仲喺個腦度噶啦嘛？ 未有嘅，有時我有呢個 topic， 威士忌啫， 有呢個 topic， 但係慢慢我進入咗威士忌界，即係識咗啲人，咁然後參加啲聚會啊，咁然後就周圍試下，再學識下一啲啲咩知識啊啲，咁就變咗一首歌出嚟，都醖釀咗十幾年，好似一支酒咁樣都係。 但我有啲好奇，咁你當時又點解會同威士忌結緣嘅呢？ 就係我睇咗《村上春樹》呢本書咯，係咪好奇怪？嗰時未識飲威，跟住我睇完之後咁得意，原來因為嗰時小朋友啦，即係我就係都。威士忌系沟绿茶噶嘛，出去卡拉 OK 饮噶嘛，咁我哋全香港都系咁噶啦，以前 全国都系咁嘅。 有本书，有个日本佬喺度话唔系咁嘅，系好，我哋喺个苏格兰嘅高地嗰度有清溪，有树，有草，跟住吹下海风，见下啲绵羊行嚟行去，然后我哋咁样嗒一杯，跟住哇！咁饮嘅大佬， 唔系攞嚟劈嘅咩？ 咁样不如试下饮豉油啊，都可以咁饮。即系啊，你跟住我唔信，跟住我自己啊喺度，不如买啲嚟试下。即系又唔系佢讲嗰啲，但系我真系试下试下，唔系，真系原来滋滋都唔同味， 系 同埋有贵有平。跟住喺度自己一个喺度玩饮，跟住就开始咗咁咯。即系其实村上春树就搞到我饮。跟住，然後我就需要用翻呢只歌就俾報紙啦。咁亦都係想講翻俾村上春樹呢樣呢原係可以咁樣樣咯，一個棒加一個棒咁樣變成一樣咁嘅出。嗰本書係2004年出嘅，而家係2019年，即係15年。 15年前。 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士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崩溃，我本桶和我后来似炭火雪地来赠送，懂美酒一世得够，品美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工地，一进口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秀美，海边最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名士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和我。 赠送。土白色，高雅优美，酒挂杯，看这么精美，愿酒通所喜，当添那风味。一个区，一种香气，走过同人间的嬉戏。 你自己呢？ 其实我就少饮威士忌嘅，以往即系譬如夹 band 通常都系兑啤酒、红酒，威士忌比较少。我队友就反而饮得多，即系阿 Ronnie 就饮得多。咁嗰阵时佢都导唔到我哋嘅，咁咪自己玩个壶嗰啲，自己 仲系嗰啲金色嗰啲壶， 所以有啲孤独嘅，有时系你搵唔到脚嘅。有系 嗰阵时，嗰阵时廿岁头就我仲笑佢，哇！佢做咩西部牛仔啊咁啊？ 王子蛋啊，我哋 即系咁样嘅。但系调翻转，即系而家真系啦，成长咗，大个咗，唱呢只歌之前，自己都开始去慢慢去品尝啦。其实我都中意饮酒，但系就睇情况嘅，就唔会。无啦啦一个人喺度饮啊！而家就开始多翻多咗啦，即系反而多咗，因为知道咗点饮啊，同埋喺佢嘅歌词里面都渗透咗某啲画面嘅。咁亦都因为即系其实监制舒文啦，舒文都饮噶嘛，咁佢都系一个威士忌嘅热爱嘅 老手嚟 嘅，咁其实咁啊喺录音之前咪饮少少咯，咁攞下个感觉，攞下个味。咁然之後先至唱，因為盡量想令到係個氣氛，即係始終我當我自己把聲係其中一個樂器嘅啫，即係講緊佢想交代嗰個故事，係令到大家係順耳舒服唔硬耳嘅啫。其實，因為其實呢只歌始終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嚟嘅，係 R&B 嘢。咁同埋我係搭咗好多條聲， yeah. 因為以往嘅歌咧，你好少 chorus 係。全假聲，咁呢只全假聲，咁所以我要唱多幾條去，同埋有條 low 咁樣去鬥住、 okay. 做個 voicing 做咗好多嘢。咁今次我又問，我又同佢講，喂，我今次揾阿 Jason 佢彈吉他、 yeah.，Jason 佢你聽到個吉他 solo 好辣好正啦，咁啊同埋即係我又開頭我諗下好唔好口琴好唔好咧，咁我都有問佢意見，佢又冇乜所謂嘅，咁但係我諗咗好耐，即係我喺度飲即係 dab 住喺度諗啊。始终好男人，我就系一个玩开 band 玩吉他人，都系 blues 吉他啱翻数嗰啲，咁、所以就揾咗 Jason 佢，即系佢好快，弹咗两 take 我就即系剪咗我头尾两段。咁你饮酒咧 ，chill 咧就系倾偈就系要呢啲 mood， 中间一段就辣嘅。即系其实呢只歌几丰富啊！你问我就 系， 其实用威士忌嘅嚟讲都系咯，即系你系。有辣啦，又有 after taste 啦，即系咁样样讲啦，即系哇！呢啲比喻我都谂到，咪好劲啊！闻落去嗰阵咧，有种香味，有种橡木桶嘅香味，跟住再嗦一嗦，然后 唔好飲住， 係 係啦，跟住再擺多陣，滴少少水，好似其實你哋做緊嗰啲嘅啫嘛，剪嚟剪去又唔知，又試呢樣試嗰樣，其實玩支酒就係咁樣玩。 最正就飲完啫，講完啊，我咪好勁啊，即係呢句係， 梗係啦。 有少男人啲 ego 啊，自然 係。但係真係好氣好嘅，上次有次同佢做個 event 一齊飲， 係 真係係講不停嘅，因為其實好少可無啦啦會大家兩個人會傾偈嘅嘛，即係兩個男人咁樣，即係點知嗰晚就係講威士忌， 嗯， 講點樣飲啊，有啲咩感覺，又講下音樂，講下成，其實反而就係呢一種感覺就係、是、哦，原來飲住酒聽住隻歌。嗯就可以放鬆到啦。咁、 嗯、 或者有時呢個時候，我唔知呢個時候係咪即係有啲咁嘅需要啦。其實我都有，或者係呢個時候，我哋城市人嘅可以騰少少空間時間、yeah. 出嚟超一超，傾下偈先咯，可以係咯， 係啊，一攞起杯就好多嘢傾嘅，即係其實成班就真係名士約會咯。我嗰句，我覺得佢哋。就形容呢班香港嘅威士忌界人，佢哋喂真係着晒西裝，有時有蘇格蘭裙都有，即係佢哋係好認真嘅。咁、 嗯、 但係出嚟飲酒，全部小妹妹啊 ，Kia， 你物有嘢問咧，佢係會答你嘅。你問親，即係你譬如你好奇咧，誒、欸、試下呢個啦咁樣，成班友好似一個嗰啲咩兒童嗰啲咩俱樂部嗰啲咁樣，以前嗰啲。 兒童俱樂部係咩嘢嚟㗎？ 即係咁講啦，嗰啲有可樂啦，嗰啲就即係試唔同嘅汽水。哇！呢只溝呢只原來哇可樂溝真係原來喂，再 d 落去可以送薯片㗎喎，咁樣即係細個係玩呢啲啦，咁大個就玩呢啲啦，咁就 係。 但係成班人都好好玩。我哋試過最離譜一次，都唔係最得意一次係行山孭住兩支， 都係一個 tasting 嘅 event 嚟嘅。 得我同另外一個啫，兩個跟住行咗上去之外，但係自己買嘢食啊，即係變咗就攞真係攞翻啲杯出嚟坐喺度，啲人喺度望住我哋喺個山頂做咩？兩個傻佬喺度，但係就好開心啊！望住個景啊，即係覺得咦唔係喎，啲天氣都似似啲蘇格蘭啲山，佢因為佢去過嘛，即係有啲雲啊，又凍凍地咁樣樣啊。系啊，好好玩嘅， 放松一下嘅，其实好、yeah. 放松嘅。 系、yeah. 我哋唔会猜妹，佢哋唔做呢啲嘢嘅。系、yeah. 一试下手都斩得， 送翻绿茶咯。 系冇错， 好高要求嘅聚会。 样都系讲饮酒嘅，同样都系梁柏坚填词嘅。刘浩龙呢首 Feel So Righ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相信，部分参与近半年示威活动的人士绝对受过训练，当中部分人可能受过外地人提供的训练。李家超说，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近期搜获大批武器的案件与外国恐怖组织有关，但是会密切留意案件涉及本土恐怖主义的风险。保安局会继续统筹纪律部队的止暴制乱工作。李家超在立法会会议表示，留意到示威活动的组织性和文宣，例如文宣会有不同角度的版本，每次行动都有特定目标和剧情，认为这么有组织性的部署不会是乌合之众的所为。李家超又说，从示威活动的物资和资源亦都可以看得出，并非三五成群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又引述有网上媒体指，有外国团体专门训练世界上不同人士参与反政府运动，相信有参与本港示威活动的人接受训练。政府今日刊宪，将与武汉不明肺炎相关的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需情报传染病。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通报个案之后，隔离令可以即时生效，私家医生可以合理地尽量协助病人接受隔离，一旦病人强行离开，当局需要报警找回病人。一名到过武汉报称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女子，早前在律敦治医院求医，但是拒绝留院。黄家庆说，当局掌握的资料有限，未能够找回对方，但是那名女子的病情相对轻微，没有肺炎迹象，相信风险不高。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说，诊所面积细，难以隔离病人，建议政府设立个案诊所，集中处理有相关病征的患者。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就说，口罩供应紧张，有供应商说内地供应减少，会转到其他地方入货，认为市民不用抢救，相信一星期之内会有更多口罩供应到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估计今个财政年度的赤字不会超过 GDP 3%的水平，相等于800亿元。他又说，在国际上如果赤字介乎2%至3%，属于可接受水平。他又说，今年编制预算案难度高，压力大，被问到会不会考虑全民派发现金，陈茂波说，有人认为社会气氛不好，应该派现金令到大家开心一下，但是亦都有人说不应该派钱，因为资源应该落到最需要的人手中。两方面意见他都听到，亦都有人建议发放消费券，但是要考虑行政费、防疫等的问题，他不希望扰民，加上台湾和日本曾经试过，但是刺激经济的效果不理想，他仍然在思考着，不容易决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说，去年6月至今，私隐专员公署接获4700多宗涉及反修例事件起底有关的投诉，已经写信要求最少16个平台移除相关连结，其中70%连结已经被移除，当中70%关于警务人员。他说，起底情况在反修例事件头3个月急剧上升，这几个月升幅大大减低。另外，早前立场新闻一名记者直播采访期间，被警员在镜头前面展示身份证。黄继仪说，警员没有权利或豁免公开他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可以主动调查事件。他说，公署主动介入个案考虑的因素包括当事人是否同意披露资料，以及资料是否获得安全保障。 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088点，跌233点，总成交金额85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6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4跌3.2，盈富基金28.25跌2毫，美团点评107.4跌3.1。阿里巴巴210.4跌2.2，小米集团11.12升1.4，友邦保险83.8跌1.5，系跌1.45。中国平安系92.4跌1.2，建设银行6.56跌5仙，中国银行3.23系跌5仙，港交所267蚊跌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9，日元108.44，瑞士法郎0.971，澳元0.688，加元1.299，新西蘭元0.665，人民幣6.942，英鎊對美元1.315，歐元對美元1.115。日經平均指數報23,204点，跌370点，港金現價報14,790蚊，升26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87.19美元，賣出1,587.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意外事故啦，喺東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現時一帶咧都係擠塞，車龍排到過咗啟德隧道，龍尾去到啟福道近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咁就喺東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有意外，而家車龍排到去啟福道近九展。咁另外，偉業街天橋去油塘方向咧，近住彩石里嘅慢線有意外，現時一帶咧交通亦都係擠塞嘅，車龍就排到去龍翔道近蒲崗村道。就喺偉業街天橋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慢線有意外，龍尾龍翔道近蒲崗村道。之後同大家跟進翻咧，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因為道路工程，而家出九龍方向近住偉華中心嘅慢線仍然係封閉，龍尾去到賽馬會體藝中學對開。而在北角的春秧街，因为有火警，现在春秧街的全线仍然都是封闭的，电车暂时是不停春秧街和北角总站。葵涌的葵福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的中快线继续是封闭，沿住葵福路去荃湾方向的车辆只能够使用慢线左转入去永基路，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盛福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的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八啊！ 今晚咧，我哋嘉宾有报志伦啦，同埋填词人梁柏坚啊，介绍佢哋合作嘅呢一首新歌《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但呢首歌老实地说，我几中意嘅，因为咧，首先个歌词咧就系、是、真系好似一个威士忌入门咁样啦，即系佢真系你能够将咁多佢哋啲特性放喺个歌词入边，但系讲咧系一个可能系男人啲嘅成熟嘅题材咁样。咁然之后同埋我做咗四分嘅差唔多五分钟嘅歌咧，但系中间系唔闷咧。 好难， 系难嘅。咁、你今次我哋呢首歌就有一种就已经 keep 住都有嘢听，同埋个 mood 系好 soothing 嘅一个、一个咁样嘅感觉咁样咯。所以嚟紧阿 Alan 系咪都系呢、這个系朝住大碟嘅方向做啊？定系点？我想问下。你嚟咧 冇谂呢样嘢嘅。 系， 其实呢个 project 真系讲真，我系遇到咩人就做咩歌， 哦 okay、 遇到咩人做咩歌， 系 冇好肯定自己，所以先至叫 another me， 即系寻找另外一个自己啊嘛。 尝试 喺呢个过程里面，咁啊下之后仲有一只嘅， 嗰 只有另外一种感觉，咁啊少少 pose， 少少 pose rock 少少啦，又唔可以、okay、即系浪漫少少啦，咁类咁嘅嘢啦，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到时先算啦。 咩？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山丘王噶嘛，即一路落去噶啦，我呢个 系你谂嘅 yellow， 有 系 yellow 嘅 山丘王嘅，应该俾 yellow 啦，系 咪先？ 系咯， 叫阿小系咁喺度饮先，饮多几个人 送碟嘅到时，好 vintage 啊， 好 vintage， 冇错。 我想问林柏坚系咪一路其实自己储咗好多概念咧，系等紧一啲合适嘅歌噶？你 系噶好多过千个， 系 每日有时一日可以谂到两三条桥， 系 咁跟住咪摆埋佢咯。 OK， 跟住其实你敲我门，我就唔知点解觉得只歌啱就跌落嚟噶啦。 系、yeah. OK， 但怕唔怕有啲人对你嚟讲有一种定型，就系、是、通常就咸咸地嘅，同埋通常都系讲下酒啦，同埋一系就系讲啲可能系坑啲嘅，回应时事啲嗰类嘅题材，通常啲人就会揾你噶嘛。会唔会觉得种其实我都要打破呢个枷锁啦咁样？ 系啊，所以而家我系准备出儿歌，但系我唔知道有冇人攞唱。唱兒歌佢都可能哇佢講緊啲乜嘢啊佢叫個細路仔唱埋啲咁嘅嘢咁佢哋會聯想到嘅其實係有機會。 喂如果真係寫俾兒歌會寫俾咩主題啊？ 我寫過啦，俾張繼聰有一次出席嘅活動，好多十年前都總之即係跳下跳下跳下嗰啲嗰啲啫，冇乜嘢係。 冇乜特别嘅主题， 冇乜特别主题，有一句好似唔知咩咩摆漏啊咁样样咧，咁其实有啲意思嗰个唔讲咧，即好似咁你跳下跳下个摆漏咁，咁佢照唱，啲小朋友照好开心，咁呢啲儿歌咪开心咯，大人又笑，细路仔又笑， 系好有画面， 系咯， 好有画面嘅。 但有冇边类型曲风你想挑战咧？譬如头先问咗布志伦啦，即系佢有唔同类型想试下嘅。如果问梁柏坚咧，作为填词人，你有冇边类型嘅歌好想挑战一下嘅？ 再玩 hip hop 啊！嗰时同写一个滚光半只，觉得几好玩。 系 系啊！如果有人玩到，因为个 flow 其实系另外一样嘢嚟， 你 rap 噶咯，即系你讲啲 rap 词。 系啊系啊 系啊！咁佢点啊？佢咁样佢 rap 咗一个哼咗个 melody， 即系 rap 嘅一个 demo 俾你，然之后你去写，谂住佢。 其实唔系我，因为嗰次咧我就接 KC 都有写咗先嘅，我就写下半节咁样样，咁我就跟住 KC 啲 flow 嚟写翻。咁、其实咧、真系 hip hop 嗰啲唔使噶嘛， 系啊， 我就学紧呢样嘢 咯。你写完佢去点样去攞你嘅起成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难好多嘅呢样嘢，另外一门功夫。 系啊，因为佢中间个节奏点玩系几睇下你啲字典牌。 系啊，可以突然间四个字。压咗四个字嘅，压咗八个字落去咁样。 所以我哋听得出啦，即系儿歌同埋 hip hop， 仲要 blend 埋。 会唔会系 hip hop 儿歌啊？ 即系东岸嘅小朋友就走去搵支枪指住西岸啲小朋友，系嘛？即系嗰啲，唔系即系玩具枪啊！我意思系，跟住然后系咯，几有画面系咪先？呢、這个 太有画面了，冇人敢，冇人敢唱嘅咩咧？ 话啲靓仔几浪啊？你知唔知而家？ 你话要打破枷锁，个枷锁嚟自你自己位。 儿童魔法阵啊，呢个叫做冇错。 但系下一首你系嗰首 Post Rock 嗰首系咪你两合作？ 唔系噶啦，嗰阵唔系嘅，嗰阵系另外有一个又系叫 Jason 嘅一个即系细年青少少嘅都系音乐人啦，即系咁啊 ，indie 少少啦，咁啊，另外同佢又合作咗一只歌咯。 系 咁又之后再有啲乜嘢，或者我真系谂，我有谂过写儿歌噶。 你又有谂过写儿歌？ 我有谂过噶，即系我真系咩都想玩啊嘛。咁而家我而家知道呢条 玩靓仔好大件事， 即系 儿歌啊，意思系咩 ？FBI is watching， 唔系嘅，咁 就睇呢个歌名咯，不如就 唔系因为。你有排剪啊！你有排剪啊！ 我会照出嚟， 照出嚟。 正 FBI is watching。 唔係嗱，講真嘅，咁我自己個仔都三歲半，佢而家成日同我一齊唱歌嘅。 你冇俾佢見過梁柏堅啊？冇啊嘛，希望唔好啦。 暫時唔會俾佢見住啦。 佢冇計劃有 啊。係，都應該 死我，應該都唔會。 做得 講得好啱，係過濾，爸爸要過濾嗰啲人先。佢自己識到唔關我事咯。 唔係，其實我會接佢放學嘅，唔使驚。 唔係，因為會同佢唱歌噶嘛。咁其實有時都會覺得寫到一啲歌，令到小朋友可以一齊唱，開開心心，好似佢，即係當然個畫面未必佢好似佢諗得咁豐富啦，即係單純少少啦。咁其實會唔會做幾時做唔知，但係你問我會唔會抗拒，我唔會抗拒，因為我覺得音樂嘅個世界係可以好大嘅。 Okay. 即係如果自己玩，我冇淨係唱呢啲就唔係我個態度咯。即係點解玩 another me？ 點解要做 another me？ 就係其實就係不停想試啫。咁譬如去到或者下年嚟緊 Mr 或者又會 Mr 又有 Mr 嘅歌咧， yeah. 即係。唔奇咯，咁、 okay. 我成日觉得而家已经咁难做啦，唔好再俾自己太多規限啦。即係一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呢个 topic 咧，我摆唔到对 band 度，即係如果要摆我对 band 度，都唔系咁文雅咯个字，就咁叫威士忌咯，威士忌你饮咁样咯叫做或者。 而家啲文青咗几多？ 系啦，而家呢件事太即系好文青嘅，咁我觉得摆我对 band 度其实系唔夹嘅。咁其实我都好多谢佢俾咗一份咁样嘅词，可以玩呢一类型嘅嘢。咁、 okay. 你话下次儿歌我考虑咯， 考虑我啊，我报咗名啦，已经其实 唔系你俾多几个 option 嚟， 大佬佢 FBI 乜鬼嗰啲 watching 系啊。 好似 Rick and Morty 嗰啲，佢 冇錯，呢啲先至殺出條血路啊！你聽， 冇知 太血腥啦，真係 冇噶，可以減曬嗰啲畫面嘅。 用 Rick and Morty 啲 friend 嚟嘅， 咁你格林童話都好血腥啦，其實真嘅喎，格林童話拆曬出嚟嘅話係 我知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係咯，咁後生，個王子咁老嘅， 係咯， 係咯，未夠青咯，白雪公主 即係有石條 絲咁啊，係咯，離曬譜。 其實好多嘢都真係同成年嘢係代入到嘅，就好似我知道有套新戲係講 Judy Garland， 係佢嗰陣時最紅嗰陣時就係拍咗《愛麗絲夢遊仙境》嘅電影， yeah. 然後 Pink Floyd Dark Side of the Moon， 好多人話佢係睇住所有畫面去做 Dark Side of the Moon 噶嘛。 哇，就咁啦喂，我聽過呢、這個， 你有聽過啊？呢、這個係好正嘅呢樣嘢。嗰陣時我好迷 Pink Floyd 嗰排，係不停做好多 research， 佢點樣可以做到咁嘅歌？原來佢睇咗一套《愛麗絲夢遊仙境》，淨係畫面 cut 曬聲，所有音樂係升曬佢嘅畫面嘅，即係係咯，即係我哋揾套卡通片咯，《肥牛牛布斯》 正啊！呢套我中意。Is on the grass. The lunatic is on the grass. Remembering games and daisy chains and laughs. Got to keep the loonies on the path. The lunatic.Is in the hall. The lunatics are in my hall. The paper holds their folded faces to the floor. And every day the paper boy brings more.Open many years too soon. And if there is no moon upon the hill, and if your head explodes, the dark proposes too, I'll see you on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預計你嘅 Another Me 誒呢個 project 幾時完成曬咧？ 有可能而家聽日就完噶啦。 哇，係咩？搞法？咦，咁就好快，即係預計喺20年頭嘅時候就已經。 我諗有可能真係做埋嗰只，我 total 五隻，我唔知 道。 其實我歌我有，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都要睇下個時勢啊。 OK， 好多嘢咁 暫時手上有五隻，其實都、你話出過一個 mini EP 嘅、都可以嘅，係曬咪先？咁已經夠風，即係夠五隻歌，其實都已經搞咗幾年。 係、 因為中間攝咗 Mister， 咁但係幾好玩啦，即係同梁柏堅條友，起碼佢都幫我寫兩隻。 好冇期待。 以前 Mister 都有幫我哋寫嘅， 有 寫過 dance， 我演唱會都有都有玩嘅。嗰時係高度投票，個個五個人。阿 Tom 第一個話想玩嘅，因為佢話 Mister 好少喺 live 玩呢隻歌，咁呢隻純 dance， 咁當然啦，冇乜人聽過啦嗰陣時係，因為冇拍唔係冇拍過啦。咁啊，嗰陣時係佢好似第一次幫我寫， 係第一次，係第一次， 同埋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係呢兩隻咯， 呢兩隻係 呢兩隻。咁我自己而家有兩隻，咁啊睇下兒歌集嗰度睇下點你點諗啦。 好啊，咁我先地期待你嘅 Another Me 啦，跟住然之後期待你哋。 你見公司同事幾驚啊？ 唔係佢話做咯，咪做咯，殺出條血路啊嘛，去啊你去啊！佢話兒歌題材啫，冇話俾小朋友聽啊嘛。 呢啲先好玩， 呢個啱，呢個市場方向係正確 啱咯，係咪先？今日多謝曬報志倫同埋梁柏堅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一生只得一世，即使出于污泥，不甘心给封闭，今天即将解围，斗在炫耀怎算好？不怕死杀出血路，不理一切虚耗，抛去苦恼来挖我地道，知道肩膊将插刀，总会冲破低压槽，美丽命数没有绝路，心中激起鼓噪，一生竟输给一次杂号，口中烟圈一套，潇洒走不归路， 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一下禁制已就位，同感觉大家都归位， 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不会为你再下跪，如今我在这里立誓，一生只得一世，多得身边鼓励，心急取替，今天不需虚伪，写了一世的戏稿，一次苦痛的进步，知我总会找到一次一条全属我的路，不起走我的领导，不会减我的愤怒，美丽命数没有绝路，心中激起鼓噪，一生竟输给一次杂号，口中烟圈一套，星空冲出跑道， 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一下禁制已就位，同感觉大家都归位， 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不会为你再下跪，如今我在这里立誓，Lost for a minute, now I'm on track. It's been a while since I tried to make contact. Here I am, messed up, what you call that? Hit up my plug, game on, I'll be all back. Remember when I had nothing in my bank account? Stressing out, feeling down, had to plan it out. Had a vision in my mind, gone over time. Left with these beat songs and these lines. Yeah, I took an L, but tonight I bounce back. Look at my life, and I made my soundtrack. No more breaks, had to get off that. Leather jacket on, and my hair all back. 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一下禁制已就位，感觉大家都归位。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不会为你再下跪，如今我在这里立誓。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口中烟圈一套。 同樣嚟自 Another Me 呢個嘅 project， 有呢首嘅 single。報志倫加埋有 Doughboy， 田志佳有梁柏堅，作品名稱叫做 All Back。 聽你講嘢聽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錯就錯在已被禁。 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不够味，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世情有一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点茫然。神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真相早已失了踪。作编个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味，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正叫恶声。 管理有方浩文新的排台作品，中文名称呢叫做《人话》，讲嘅咧就系少少一个社会嘅一啲嘅 dark side 啦。至于佢咧单飞之后嘅第一首嘅 single， 讲嘅就系人心里边嘅一啲嘅 dark side。 跌跌碰，太刺痛，损伤一生就像油画，你眼里布满雪花。退换蚕食了你眉头如败瓦，徘徊在每个偏差，你留在绝望刹那，你只懂得钻入浮沙，却不懂得漂亮回家，让我抱紧你 bounce back 跳跃转身 bounce back 落下脚印、我会脱去你每寸绷情人，愁云来来回回情若隐。I can be your baby， 傲慢像冰的你更吸引。你痛快披星一身，把伤痛转赠。无下的上阵，唇上带花，轮下有格，转一圈再返行。 搵嚟有 Soul Jazz， 深夜派台升到。自己做公路电视搵嚟有 Oscar， 边个有 Fergus Chow？今集有阿簡，今日 So Jazz 新歌嘅歌名 Bounce Back。 我亦曾沉沦低谷，灵魂无主般度过，却发现若然我撑得过，眼泪会化蒸气，再不稳重。 名美军人员以及炸毁多架美军直升机，但是未有提出任何证据。报道引述德克兰政府强调，伊朗并非想发动战争，只是就苏莱马尼的死作出回应。又播放伊朗民众在袭击之后庆祝的片段。美军表示，至少两处有美军驻守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在当地凌晨一点半左右遇袭。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正是评估伤亡和损失，目前为止一切安好，他会在稍后发表声明。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053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92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6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4跌3.2，盈富基金28.25跌2毫，美团点评106.6跌3.8，阿里巴巴210.8跌1.8，友邦保险83.7跌1.6，小米集团11.08是升了8仙，中国平安92.45跌1.15，建设银行6.56跌5仙，中国银行3.22跌6仙，港交所268.2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9，英镑10.233，瑞士法郎8.018，澳元5.355，加元5.992，新西兰元5.188，欧元8.6734。每百日元对港元7.1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2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跌370点。港金现价报14,79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7.95美元，卖出1,58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跟进翻，伟业街天桥去油塘，跟住启业村慢线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龙尾而家排到去龙翔道，跟住蒲岗村道。另外北角有火警，而家春秧街的全线都是仍然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啲啦。跟进翻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跟住新山道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了，消散中的龙尾排到去启福道，跟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的道路工程完成了，去九龙方向跟住伟华中心慢线是解封，车龙有待消散。讲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跟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绿轮街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到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提醒翻葵涌的葵福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去荃湾方向，跟住永基路快线同埋中线都封闭，咁沿住葵福路去荃湾就只可以使用慢线左转入永基路。最后卫生署提醒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车厢空气清新啲，就即刻戒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终都自我，挫折中行过，尚有点忘我。It's still me but not me. Evolve from reflect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送你一面镜。 配合出道一周年，他们推出了这首作品。讲的是 Mirror 成长的回忆和队员之间互相配合，反射出 Mirror 不同的面貌。It's still me but not me. Evolve from reflect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作曲李华章、余宏龙、王子、Dana Chan， 填词有 Oscar， 编曲陈星汉、郑仁浩。什么五星期回落了十级。今日星期徘徊在中文歌曲龙虎榜榜末的位置，第二十位 Mirror Reflect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嘉豪嘅 jingle 啊， 系啊， 就嚟派新歌噶啦佢。 啊，恭喜晒，恭喜晒！ 好啦，今日咧继续有同阿琼呢个 连线嘅时间啊嘛，好正 咁， 系啦、 啊。 今日讲台湾歌手啊，呢、這个歌手系少数咧。我系由佢参加歌唱比赛开始已经及中佢噶啦， 系咩？ 及咗好多年。 当初及中系咩啊？佢系唱人哋歌嗰啲定系 唱人哋歌嗰阵时啊，仲系咁，因为咧系男仔嚟嘅，但系佢嗰阵时好惊人，就系我听到佢唱张惠妹嗰首《人字》，跟住我就觉得哇，太有才华了吧，咁样啦，即系一支吉他，你见到佢好怕丑咁企喺台上边，咁呢个男歌手叫做韦礼安，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必须要讲啦，发展得唔系好顺利嘅，咁佢今年就算系入咗学十年啦，咁咧其实佢依家系处一种咧正在同佢旧唱片公司打紧官司嘅状态嘅。本来我以为都系和平分手，因为十年嘅一张约完咗啦，咁样和平分手，因为佢喺佢自己 Facebook 都有讲话，多谢栽培啊等等。点知大概过咗两三个月之后，佢公司就告咗佢咯。 但系告咩啊？ 都系一啲侵权啊，同埋一啲、即系冇经过容许就接咗一啲 job 啊，咩呢啲上嘅纠纷啦，咁、 okay, 样 break up 啦，嗰啲都 系啦，即系我以为系和平分手，点知唔系啦，咁但系咧，中间都有啲其他嘅一啲小道消息啦，传言话呢间唱片公司即系扬言要封杀佢咁样，咁本来接触咗几间唱片公司，但系都唔成事， 哦， 系啦，咁、 okay, 样，咁但系咧。咁我覺得有才華嘅人咧，係一定可以自己揾到出路嘅。咁佢就自己做咗自己嘅工作室，即係自己嘅唱片品牌咁樣。咁以後以獨立歌手身份出發啦， 係 啦，冇錯，好自由自主一個狀態。咁佢就做緊呢個三十年，即係佢年紀啊，三十年嘅一個叫做兒立嘅主題嘅。 巡迴演唱会，咁都目标系希望可以翻台湾开到小巨蛋啦，咁样，咁所以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佢而家做紧巡迴演唱会嘅主题曲，就叫做《而立》啦。 哦， 咁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咧，同埋我唔知道大家对于三十岁嘅时候会唔会有啲期望啊，或者会有冇有啲特別嘅啲諗法，但係呢一首歌好講得中我對三十歲，因為我同波成都就嚟 係要拉人哋落去嘅， 係啊，我唔可以自己咁高得話， 唔可以自己面對嘅， 面對唔到啊，就話都就嚟面對呢個狀態咧。其實我都我同波成咧一定要拉埋去，好有嗰種共鳴感啊！即係其實我哋未大過嘅，但係要扮大過咯。 係、 你睇下佢個樣就知啦。 而家我覺得係褪後咗嘅，即係以前覺得三十歲就喂真係好成年人，好成年人。我覺得而家好似褪咗四。十啦，即系我身边全部三十岁都好似僆仔咁啊，仲系，即系好似系大学毕业咗之后出嚟，先至叫做系真正开始展开自己，好璀璨自我嘅人生啦，咁样。 好似系咯，咁样。咁但系呢一首歌当中就讲到话，点解喺三十岁嘅时候，咁男仔可能更加严重啦，就要逼我去做到一啲决定，逼我做到一啲嘅进步，逼我做到一啲成绩。但系其实我人生我未经历过好多事噶。 哦 ，OK， 所以呢首系叫咩名啊？ 而立。 就是而立啦， 系啦，就是讲三十岁呢件事。 即系人哋话三十而立，呢首歌就是卫利安嘅 而立。 嗰首佢点冇一只叫佢三十啊嘛？ 冇啊，就是而立咋。 我听下先。 如果我足够幸运。我已混过三分之一的生命，经历蹉跎的光阴，毫不留情地留下他的痕迹，在我心底，在我身体，留下他最公平的提醒。被强迫累积回忆，也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好的坏的一起，强着在我脑海占有一席之地，被算计，被怀疑，夜深人静陪着我清醒。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请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我追逐时间，到头发现是时间追着我，请自己保重自己的生活。决定在错的路口走错方向，错过了你，擦身而过是风景，留在身边难道就是命中注定？被伤心，被我伤心，谁能帮谁解这道难题？再没犯错的权利，多少祸单生子轻狂不知罪力，在人海里面堆积，在普通脸孔之间翻来又覆去，被冲洗，被磨平，学会放弃，有时是前进。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请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我追逐时间，到头发现是时间追着我，请自己保重自己的生活。怎么知道怎么 心想问问自己，也不是什么秘密，别人的道路总是比较容易看清，到最后只剩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心，自己呼吸，不逃避，不怀疑。夜深人静，想告诉自己。 哇，幾中意佢把聲嘅，其實 好好聽，好温暖嘅聲音嚟。 係啊，即係同埋佢係少數咧，我有買過佢大碟嘅。台灣的歌手， 恭喜曬佢啊！真係 少數。 喂，但係呢啲歌手咧，我稱呼為一腳踢歌手，同埋即係其他音樂人想佢身上賺錢係好難嘅，因為首先曲詞編監啦、寫和音、唱和音、吉他全部都係自己一手包辦，之餘佢連 MV 嘅字幕都係佢自己親手寫嘅，係好靚嘅字，大家可以上去望下。 所以佢咪唔使要簽唱片公司咯，佢搞掂曬啦嘛， 自己做曬。 香港都有， 系都系叻嘅， 系啦，都叻嘅，写咗好多歌俾人啦。然之后呢一首歌就系自己作曲填词啦、编曲监制啦、唱埋啦，系啦，就快有新歌啦都。林家谦30岁啊 ，Just Carry On 啊。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种子在发芽。Oh, just carry on，你我是唯一的花卉，看天下季吧，能预算期望吗？偶尔去到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芽，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Mm-hmm. 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Oh, just carry on。是唯一的花卉，看遍夏季吧，能达到期望吗？风吹走困惑，藏着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谱里找不到彩色，就会将需相信，继续沉默，努力种花。每个也有一颗种子，吸撒种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59岁货车司机强迫女儿性交长达10年，他早前承认8项乱伦罪以及1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7年半，法官斥责被告身为父亲行为禽兽不如以及罪大恶极。控罪指被告从个女11岁起一直以不让她外出和朋友会面作威胁，强迫同佢性交，直至个女22岁嘅时候，仍然继续乱伦行为。法官杜丽冰宣判嘅时候话，父母嘅责任系养育子女成长，而唔系滥用并且糟蹋子女对佢哋嘅信任。被告长达十年嘅恶行，对受害女儿造成不可逆转嘅心理创伤。法官又話，原本唔應該為被告扣減1/4以上刑期，但係考慮到被告認罪，免卻受害女兒出庭作供，酌量減刑至到監禁17年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相信，部分參與近半年示威活動的人士絕對受過訓練，當中部分人可能受過外地人提供的訓練。李家超说，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近期搜获大批武器的案件和外国恐怖组织有关，但是会密切留意案件涉及本土恐怖主义的风险，保安局会继续统筹纪律部队的止暴制乱工作。李家超在立法会会议说，留意到示威活动的组织性和文宣，例如文宣会有不同角度的版本，每次行动都有特定目标和剧情，认为这么有组织性的部署不会是乌合之众所为。李家超又说，从示威活动的物资和资源亦都可以看得出，并非3-5成群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又引述有网上媒体指，有外国团体专门训练世界上不同人士参与反政府运动，相信有参与本港示威活动的人接受训练。政府今日刊宪，将同武汉不明肺炎相关的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需情报传染病。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通报个案之后，隔离令可以即时生效，私家医生可以合理地尽量协助病人接受隔离，一旦病人强行离开，当局需要报警找回病人。一名到过武汉报称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女子，早前在律敦治医院求医，但是拒绝留院。王家庆说，当局掌握的资料有限，未能够找回对方，但是那名女子的病情相对轻微，没有肺炎迹象，相信风险不高。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说，诊所面积小，难以隔离病人，建议政府设立个案诊所，集中处理有相关病征的患者。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就说，口罩供应紧张，有供应商说内地供应减少，会转到其他地方入货，认为市民不用抢救，相信一个星期内会有更多口罩供应到港。日本汽车生产商日产前董事长郭恩弃保潜逃到黎巴嫩，东京检察院发出搜查令，要求郭恩其中一名代表律师交出郭恩使用过的电脑，但是律师拒绝合作。郭恩代表律师团其后发表声明，表示团队行使日本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权利，要求检方人员不得进入律师团队办公室范围，并且要求他们离开。被指涉嫌贪腐和渎职罪的郭恩，在除夕由在日本保释之后需要受监控的寓所辗转潜逃到黎巴嫩。郭恩今日稍后会召开记者会。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晴干燥，听日大致多云，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9-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087点，跌234点，总成交金额96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6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蚊，跌3.6；盈富基金28.25，跌2毫；美团点评106.4，跌4蚊。阿里巴巴210.8跌1.8，友邦保險83.8跌1.5，小米集團11.08升8仙，中國平安92.45跌1.15，建設銀行6.56跌5仙，中國銀行係報3.22跌6仙，港交所268.2跌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8，日元108.46。瑞士法郎0.972，澳元0.688，加元1.3，新西兰元0.666，人民币6.942，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跌370点。港金现价报14,73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5.24美元，卖出1,58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较早前喺伟业街天桥嘅意外。咁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咧，近住启业村慢线嘅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咧仍然都系挤塞嘅。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咁就喺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而家车龙咧都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咁之後同大家跟進翻喺北角，因為有火警咧，而家春秧街嘅全線仍然都係封閉，電車暫時係唔停春秧街同埋北角總站。而喺葵涌嘅葵福路，因為有水管緊急維修，葵福路去荃灣方向近住永基路嘅中快線仍然係封閉，咁沿住葵福路去荃灣嘅車輛咧，只能夠使用慢線左轉入去永基路。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指示啦。咁現時一帶咧都係擠塞，車龍排到近葵盛游泳池。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方面，喺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慢車龍尾海豐園，反方向去柴灣都係比較車多。今日喺九龍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樓一段擠塞，車龍排到近澤安村。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近牛头角定富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 你见我不够，无权利对好友有太多要求。

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就好比解剖本我的过程，如像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矛过投入过又醒，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每晚秘密点起了快感，会共谁想下沉失足太深，从谷底也有着度有兴奋，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和情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中？如高低仿佛的旅程，时间这刻已经变做泡影，这刻我能因你如那次龙，如这刻我能因你送根也飘不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和你痛也快地进入黑洞。 你有野佬，一个你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相聚一刻》。头先话佢哋有个大聚之身啦，原因系因为呢首歌嘅主角咧，讲紧佢哋系经历咗一场出轨嘅一种嘅感情嘅，边有资格去到讲妒忌咧？跟住揾嚟我主要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系嘅感情嘅嘢咧，即系通常都系曲折离奇一啲，佢就希望啲感情嘅关系可以直接了当一啲。温柔林宝填词，新歌歌名叫做《了解中》。 怎样系实直未解甜蜜故事，才明白才明白无用曲折，谁待我过于友谊，越令我想起某次情感的风险，伤害已忘记不已，年来共你那样发展，现时亦不知还没了解自己，渴望爱更多，想接受你，却害怕再失陷那后果，徘徊在我对你温馨多淡薄，你对我不够刺痛，怕什么？人爱多一痛，会错缘分两字，而明白而明白无下一次，情共爱那点区别，越令我分先界线，停于交叉点，等候着完美 紧有着你，我没法了解想欠什么，无疑论你与我双方都肯定有了最佳的答案，不假时间多准确最了解一个， 嚟到阿勁嘅部分。头先点解喺四点钟嗰节会想介绍韦礼安呢位歌手呢？其实同跟住落嚟呢首作品都有好大关系，因为曲词呢都系嚟自韦礼安嘅创作。韦礼安帮呢个杨乃文度身订造嘅一首新专辑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在爱和你之间》。讲的就是在爱情当中的选择的一首作品。 夜色有好几重，是无人的街和翻滚的霓虹，在清晨之前把手收回各自的梦，在迷蒙的时空你行车的眼神，我独自占有，贪婪的拥抱每一丝不属于我的感受，我说孤独的丑陋在于越想要越不够，明明紧紧握在手，怎么心还是空，在爱和你之间找不到我，在去和留之间我无法选择，在昼和夜之间徘徊游走，趁你短暂欢愉的自由，在爱和你之间我不是我，是一只盘旋不愿降落的手，在精疲力竭之前享受风里残存的温柔。 风里残存的温柔，在精疲力竭之前享受风里残存的温柔。 点解会在爱和你之间做选择呢？因为有阵时爱是会令我迷失自己的，尤其是当爱的人是你的时候。曲词都有韦礼安负责，主唱是杨乃文的这一首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在爱和你之间》。有时候呢，爱情当中会有一种的角色叫做不被爱的人。咁当如果自己担任咗呢个角色嘅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件事要照顾好自己。 洒着阳光的下一刻，忽然下起大雨了，侧身踏进餐厅，这个没有伞的人，眼前是一片灰蒙蒙，世界好像死去了。在这城市的另一侧，你是否也冒雨着？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再想念你变得陌生的脸孔，眼睁睁看风雨让你我都湿透。却还要继续走。 跟你有杨永聪的作品，那个名声叫做《没有散的人》。在爱中不被爱，就自己向前跑。 你走到雨中加快脚步，让头发被雨打，马路上人来人往，他们没表情撑着伞，感情公路被雨掩埋，所有路标将不存在。那时候你在胸怀，紧靠着看着窗外，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太想念你变得陌生的脸孔，眼睁睁看风雨让你我都湿透，却还要继续走。 头先杨乃文是很沧桑的女声啦，跟着加上杨永聪这一把很沧桑的男声，我觉得两首歌放在一起真的很夹。 不屑陌生人的眼神，我关怀的施舍，我却一人任性走着，做个没有伞的人。如果雨势越来越危险，我们从此就走散了，你会不会有点舍不得？还是你觉得自由了？ 再拣你杨永聪作品《没有伞的人》，我哋听日下午3点继续骚动。